欢迎指示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自从当了皇帝，刘邦可以说是日理万机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就在他不断地考核部下对他忠诚不忠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，那就是宫中礼仪问题。他手下的这些功臣，倚仗打江山时的劳苦功高，每次入朝宴会，个个都是放纵不羁，场面闹哄哄的像赶集似的。有时候谈功论战，有时候说朋道友，更有甚者当众脱鞋挠脚。后来苦功高，每次入朝宴会，个个都是放纵不羁，场面闹哄哄的像赶集似的。有时候谈功论战，有时候说朋道友，更有甚者当众脱鞋挠脚。后来经过人提醒，刘邦觉得这样也不成体统，于是苦思良策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儒生顺应形势派上用场了。刘邦以前很不喜欢儒生，你想啊，他读了近10年的书，胸中还是空空如也，因此对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很有抵触。后来虽然在西征途中遇到了利益机，对儒生的偏执看法有所缓解，但儒生们仍然得不到他的青睐和重用。当然，他不重用儒生，并不代表儒生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这不吗？说儒生，这里就来了一位儒生，他的名字叫孙叔通。孙叔通一直就在刘邦身边做事，也是苦差事，刘邦的烦恼他自然知道了。于是他毛遂自荐地走到刘邦的身前说，如果陛下想治理好天下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去找一些儒生来讲礼仪。刘邦正苦恼着呢，本来孙叔通提起这件事让他眼前一亮，但是他一看到孙叔通儒生的样子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心里边就是不爽。刘邦的态度就不好了，老子用3尺剑骑马打下的江山，哪儿用得着儒生呢？孙叔通就进行了反驳，陛下在马上打江山，难道还能在马上守天下吗？这一句反问让刘邦是哑口无言呐。隔了好半天，他才说出苦衷来，朕一向不太重视儒生，现在需要儒生，又到哪里去找呢？这就等于是默认了。孙叔通知道机不可失，赶紧说，鲁地乃是儒生之乡，那里的名儒多如牛毛，可以到那里去招募儒生。刘邦就同意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乎 孙叔通就火速去办这件事儿了。孙叔通果然不负众望，他很快就从鲁地带回了几百号儒生。然后孙叔通和儒生们商量着先列出了朝廷的礼仪大纲，并且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教程。待这一切准备工作搞定以后，接下来就是对朝中大臣开始培训了。第一批学员只招了百来位朝中重量级大臣，经过一个多月的魔鬼训练，在众儒生言传身教之下，这批学员很快就训练得有模有样了。据说这批学员毕业的时候啊，刘邦还亲自来考核。当他看到这些手下重臣，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，都颇显仁者风范的时候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随着第二批、第三批学员都陆续毕业，朝中重臣差不多都参加了宫廷礼仪培训。正在这时，咸阳的长乐宫已经成功修复了。于是刘邦大喜，他率着文武大臣回到咸阳，在长乐宫庆贺元旦。汉高祖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00年的元月一日，朝贺典礼如期举行。整个过程秩序井然，大臣们按照官阶高低有序地站着，殿下的士兵也都整齐有序。一切都布置好以后，刘邦乘坐的辇车出来了，随着一声皇帝驾到，群臣们依次跪下，大声喊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气氛庄严而又雄伟。众卿都免礼平身。刘邦欠了欠身子，众臣站起身来，依然有序地站着。接下来刘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他的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像滔滔流水绵绵不绝。这下可苦了群臣了，顶着太阳晒了好几个小时，但饶是如此，他们都站得像杆枪似的，谁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交头接耳讲半句悄悄话。直到晌午，群臣们个个腿脚发麻了，刘邦才宣布庆贺仪式结束。接下来是用宴的时候了，整个酒宴当中，群臣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有次序的来敬酒，乱哄哄的猜酒令，他们此时是按职位高低一一捧觞来恭喜刘邦。整个典礼过程隆重而有序，没有一个人敢造次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孙叔通的礼仪训练营顺利通过刘邦的考核，于是孙叔通被封为太常，赐黄金500两，其他的儒生也都被封为郎中令。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之后，堕落的儒生们也终于咸鱼翻身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。因为刘邦出生时身体的特殊性，他的父亲刘植家，也就是现在的太上皇，对他一直都不太喜欢。后来刘邦18岁辍学当了流氓以后，他恨铁不成钢，竟然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闻不问，任其放纵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邦对母亲的感情明显比对父亲的感情要深。母亲去世之后，他宁可放弃事业，也要为母亲风风光光地送上最后一程。而父亲被项羽所擒，在战场上以烹杀相威胁的时候， 他竟然可以厚颜无耻地说了，烹杀我爹也就是烹杀你爹，到时候请别忘了分我一杯羹。当然，虽然这不排除当时刘邦情非得已，不可能为了刘老太公而把唾手可得的江山拱手送给项羽，但从这里或多或少我们能够看出来一些端倪。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。当了皇帝的刘邦似乎要还罪，马上就立他为太上皇了。按理说刘太公从此就要享清福安度晚年了，但整天待在宫里边的刘太公脸上却一点笑容都没有。原因很简单，叶落归根，身居宫中的刘太公思念生他养他的故乡啊。于是他委婉地对刘邦说出他想回故乡的想法。刘邦一听就急了，这怎么行啊，你可是堂堂的太上皇啊，怎么能再回到那穷乡僻壤去呢？于是刘邦接下来就干了一件大孝的事情，他在溧阳附近选择了一块荒野之地，然后找来一个叫吴宽的能工巧匠，让他来模仿家乡建造一座新的村镇。这个吴宽果然是个人才，他亲自去沛县画了刘邦家乡的风貌，然后照着图上的样子在溧阳建了另一个小中央村，田舍房林包括小桥流水都建造的别巧细致，几乎一模一样。刘太公看了之后，这儿摸摸那儿瞧瞧，就好像真回了故乡一样。可是啊，他转了一圈之后，原本兴奋和喜悦的脸上又暗淡下来了。有了故乡的样子，但没有故乡的人，他能开心得起来吗？刘邦这回好事做到底，马上又诏令村里左邻右舍熟人朋友来了个千里大迁移。于是刘太公每天生活在故乡里，和故乡人说着话，适当的干点农活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。刘邦对内搞定项羽和其他各大诸侯以后，对外将面临着匈奴的恶意挑衅，他跟项羽的楚汉之争惊心动魄，同样的，他跟匈奴的战争也是一波三折，充满了悬念。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匈奴的情况吧。首先是起源，匈奴作为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，学术界还没能确论其起源和来历。自打汉魏以来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，其一产生于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的一段记载，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纯为，唐虞以上有山戎、咸允、荀彧，居于北蛮，随畜牧而转移。一部分学者根据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，认为匈奴是夏之后代。《史记》索引引张燕的话说：“纯为以殷实奔北边。”意思就是夏的后裔纯为，在商时逃到北边，子孙繁衍成了匈奴。还有一说认为，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，夏桀流放三年而死，其子荀彧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 必居北野，随处以喜，就是中国所称的匈奴。另一部分学者根据《史记》记载的后半段文字，认为匈奴原是山戎、鲜允、勋玉。孟子赵齐著、毛氏郑玄坚等持此说。到了近现代，关于这一说法的论述更为精密。王国维在《鬼方坤仪闲云考》中，把匈奴名称的演变做了系统的概括，认为商时的鬼方、坤仪、勋玉，周时的闲云，春秋时的戎狄，战国时的胡，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。还有一说，把鬼戎、义渠、燕京、余吴、楼烦、大荔等等史籍当中能够见到的异族统称为匈奴。上边这些看法在近代学者当中并没取得统一。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，匈奴是北方广大的草原和戈壁滩上的游牧民族。那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像游侠一样漂浮不定，过的是一种迁徙的游居生活。用一句话概括是，哪里有水哪里有我，哪里有草哪里有我。谋生的手段主要靠马牛羊驴骡骆驼等畜生，兼营狩猎，包括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走的野兽。生活方式是只吃肉，经常饮奶酪。他们吃肉的这个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。他们总喝奶酪，那就谁也不能动他们的奶酪。生活习惯是穿着皮革，披着蟹球，住在毡帐。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呀，提起亚洲人这个字眼的时候，容易想到一种正统的黄种人形象。他们身材中等偏矮，毛发稀疏，肤色浅黄，细长眼睛，眉脊不很突出，鼻梁比较直但不高。而匈奴人的相貌特征概括起来大致为，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，头大而圆，阔脸，颧骨高，鼻翼宽，上胡须浓密，而颗下仅有一小撮硬须，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，佩戴着一只耳环，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之外，其余部分都剃光，厚厚的眉毛，杏眼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，腰上系有腰带，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。由于寒冷，袖子在手腕处收紧，一条短毛皮围在了肩上，头戴皮帽，鞋也是皮质的，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，弓箭带系在腰带上，垂在左腿的前面，箭筒也系在腰带上，横吊在腰背部，箭头朝着右边。总之呢，匈奴人一看就是与众不同。匈奴人还有一些特点，他们没有文字，没有书籍。这对于厌恶读书的人来说，肯定会对这种民族的生活方式高呼万岁的。他们只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们都有名无姓，也没有字。关于匈奴语言的来源，因为缺乏资料，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。有些人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，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。他们还有不一样的礼仪，他们之间的婚姻很自由，可以自由娶配，做儿子的可以娶后妈为妻，做兄弟的也一样，只要有死去的就可以结为夫妻。 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萨满教。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把头看作战利品，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，以示夸耀。据说匈奴人的坟堆上的石头，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的。匈奴人在订盟约的时候，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。在悼念死者的时候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，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。匈奴人从小就能骑马善射术，有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之称。他们的单于或者是最高君主，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，因为这个季节马最壮，他们叫克教人畜。正是因为能骑马善射术，他们为了扩大地盘，到处掠夺奴隶，抢夺财物。贪婪是匈奴人最为鲜明的特点，因此中原这块物美风鲜的地方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了。战国时期乱世纷争给了匈奴人可乘之机，他们多次发兵侵入中原，每次都是空着手来的，当然除了他们必要的兵器，而走的时候却是满载而归。什么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、粮食牲口，当然还包括美女佳人，是应有尽有。尝到了甜头的匈奴人自然来中原来得更加勤快了，每次都是变本加厉，胃口越来越大。俗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当时的秦昭王下了一道命令，修建了一项强大的抵御匈奴人的工程，长城。这个长城也就是后来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的前身。但由于当时处于混乱时期，即便是这样，仍然不能阻止匈奴人南下。这一下可激怒了赵国的边将李牧了，李牧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跟匈奴人干上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 今年几岁了？ 我今年三岁。 你住在哪儿啊？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来。 好，开始吧。 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。 大家好，我是晨光，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。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，少了些青涩和冲动，多了些淡定和从容。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，各种类型的都喜欢，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也特别容易投入。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《飞屋环游》，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，只有简单的配乐，没有对白，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，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我已经年过三十，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，你的呢？ 咿呀！ 关云长 举世怒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北方的匈奴人不断地侵犯中原，激怒了赵国的边将李牧。李牧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跟匈奴人干上了。但匈奴人不像汉人这样满口的仁义道德，他们在战略上达到了超我的境界，人多势众的时候就打，势单力孤的时候就逃。而且他们内部还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逃跑不算耻辱，反而是英雄。谁逃跑的时候最快，逃得最好，只要能确保自己不死于战斗当中，就是英雄。李牧虽然很想一举歼灭他们，但是无奈他们吃了点亏之后，就变成了缩头乌龟，和他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。常常在这儿打了一枪，换一个地方，然后在那儿再打一枪，又换一个地方。如此一来，李牧是空有豪情壮志，也拿他们没办法。到后来只能采取防守反击的政策。这就好比猫和老鼠一样，就算是猫再好，如果老鼠太狡猾，能躲的地方太多，还是一样拿他没办法。匈奴即入道，即入收宝，有敢不如者斩。这样消极的避战方针和态度，赵王就不满意了。不满意的后果就是直接撤了李牧的职务，代替李牧的人自然诚惶诚恐。既然赵王不喜欢消极防守的人，那他就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了，主动出击。因此每次匈奴回家看看的时候，他就会还以颜色。但问题是匈奴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一旦发起飙来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因此反击的结果往往是赔了财物又折兵，这可不是赵王所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他没辙了，再次找到李牧，语气诚恳地对他说，还是你小子上吧。言外之意是别人比你更差，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。李牧本来是想建功立业，做出一番流芳百世的功绩来，但一听这话，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。赵军现在是一败涂地，你才又想到找我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。于是他就推脱不肯再上任了。此时的赵王见他越是推脱，就越是认为他是一个人才，越是要他去做边防大元帅。最终李牧碍于赵王的面子，也不好再推脱了，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，王必用臣，臣如前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大王一定要用我去守那边关， 我只能采取闭关防守的老办法。赵王现在就怕他不肯再去守边关呢，不说一个条件，就算是100个条件也会答应的。就这样，李牧又重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前线。李牧第二次上任以后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关起门来主动躲开匈奴，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。因此匈奴人也逐渐对他大意起来，有时候甚至公然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摸几只鸡偷几只狗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。但这一切李牧都是熟视无睹，是他真的太懦弱呢，还是别有用心呢？一切答案等到3年之后才解开。这一天，匈奴人又来占便宜了。一直关着门坐城观天的李牧突然打开了那扇一直紧闭着的大门，和匈奴人来了一个硬碰硬。匈奴人在他出其不意的打击下吃了大亏了，可他们哪里肯善罢甘休啊，于是回头叫上10几万人马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了，大有报仇雪恨之势。李牧不跟气势汹汹的匈奴人正面接触，发出了军令，封锦扯呼。扯呼的后果就是很快连丢了几座城。匈奴人得到了城池之后，心里边那个美呀，没法形容，并且还感叹出了，中原人不过如此耳。于是他们乘胜接着追击李牧，非要把这个难剃头往死里赶。你追呀追，我逃啊逃，无根的野草。当他们追到一个狭窄的小山谷的时候，李牧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他的计谋一步一步地实现了，封住谷口，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送上西天了。几十万匈奴人在一眨眼的功夫就灰飞烟灭。这是战国时期中原人民抗击匈奴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胜利。从此以后，那不可一世的匈奴人收敛了许多，边关也暂时获得了安稳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，匈奴人再度趁机出击，从而成就了抗匈奴名将蒙恬。蒙恬以暴制暴，打得匈奴人是鬼哭狼嚎。再后来，秦始皇为了彻底摆脱匈奴人的纠缠，干脆直接从临洮到辽东修造了一道看不见尽头的城堡，这就是至今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。从此和匈奴人营营一墙之间默默不得语。可是陈胜吴广拉开革命的序幕之后，大秦王朝最终在新生代革命领导人项羽和刘邦的带领下被推翻了。此后项羽和刘邦又进行了长达多年的楚汉之争，至此中原战火纷飞，局势动荡。在这期间，被一堵墙挡在门外的匈奴人虽然没有来对中原入侵，却也进行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。拉开匈奴内部革命战争的人就是一个叫默毒的年轻人。这个默毒用咱们汉字写来，第一个字叫茂，第二个字是牛顿的顿，但是呢，古代的汉语它有些字音跟现在是不一样的，他叫做默毒。这个默毒的父亲叫头曼， 他是当时匈奴的单于。那单于是一个职位，这俩字是怎么写的呢？单就是单双的单，这是一个多音字，鱼是干钩鱼，这两个字在一起，在匈奴的职位叫做单于，就相当于汉人当时的大王或者是皇帝。这位默读因为是头曼的长子，很快就被头曼立为了继承人。但是后来形势突变，因为他的父亲头曼迷恋着一名爱妃，所谓爱屋及乌啊，也就偏爱起这位爱妃的儿子来。在这爱妃不断吹着温柔的枕边风的时候，头曼对待太子的态度就变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大有废了默读这个太子，立小儿子为太子的意思。可是废默读总得有个理由啊，于是头曼想到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妙计。当时匈奴西边还有一个国家月支，据说月支拥兵十万，兵马强壮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这个月支啊，就是月亮的月，支呢是姓氏的氏，在这里国家读成月支，在早的时候呢也有把它读成肉支的，说明这个月也是个多音字，或者是呢是一个假借字。头曼当时为了拉拢月支，常常派人去呢到月支，以示安顿他的国心和民心。这一次头曼就把默读直接送去当人质了。默读刚一到月支，头曼就立马发兵偷袭月支。这下月支就不干了，马上要砍了默读以泄其恨。但是当时的默读凭着敏锐的洞察力，发现了自己处境的不妙，一听到风声是连夜偷了一匹好马，他就回来了。头曼一看儿子死里逃生，没辙了，只好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职务，一万骑兵的首领。回来以后的默读是心知肚明啊，就开始培养起自己的心腹人马来了。他天天带着这些心腹去训习猎鸟，从射鸟到射动物，再到射人。默读为了培养他们的血性，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拉到山林里边去当靶子来射。每次打靶归来，他妻子都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但是他手下人马却得到了最好的锻炼。后来他这些心腹部下都练到什么程度了呢？练到了只要他的响箭一出，他手下的人就随之而射，哪怕是默读的女人也射。训练好之后，默读就邀请父亲头曼去狩猎。头曼哪里知道这其中的玄机呀？于是他欣然而去，结果就被默读和他的手下给当靶子给练了。这一年正是公元前209年，也就是陈胜吴广点燃革命圣火的这一年。干掉了他的父亲之后，头曼宠爱的那个爱妃和他的宝贝儿子自然也就都跟着头曼去陪葬了。就这样，默读轻而易举的就取得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政权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当时的匈奴旁边还有几个少数民族的部落，实力最强的就是东胡。由于默读年纪轻轻就夺得了权位，邻居国家东胡就有了想法了。东胡大王想试探一下这个弱冠少年的胆识怎么样，首先来了个投石问路。他派了一名使臣到默读那儿， 使臣到了那儿也不拐弯抹角的，直接就向默读要一样东西，一匹马，一匹千里马。头曼生前有一匹千里马，我们大王十分喜欢，默读公子能不能成人之美献给我们大王呢？听了使臣的这个话，默读的群臣个个是怒火朝天呐，都说自己国家的东西怎么能随随便便地送给他人呢？默读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，然后说话了，他只说了十个字：本是同根生，何惜一匹马。于是这匹千里马就这样送给东胡大王了。那东胡王得了马还不满足，没过多久又派使者来了，他说想要默读的一位爱妾。群臣们这一下子可都牙咬得咯咯作响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，全都给气坏了，就等着默读一声令下就去把东胡给灭了。但默读的反应还是出人意料，他命令手下部将把刀剑通通都放下，都别说话。然后他又发话了：女人如衣服，兄弟似手足，衣服破了可以再补，兄弟之情断了就不能再弥补了。于是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也送给了东胡王。东胡王搂着如花似玉的小美人，嘴都笑歪歪了。都说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，这一点我们从东胡王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了。没错呀，第一招投石问路，我要的也不算多，我就要你一匹马，你给呢就说明你好欺负，我还可以要的更多，你要是不给呢，那说不定今后啊我就给你下下绊子，说不定我还跟你兵戎相见呢。他没成想要这一匹马，默读公子竟然给他了。那可不是一般的马，是一匹千里马，那可是上一任单于他老爹头曼给留下来的。行，要一匹马你给我了，那我再要一个美人，我就要你最喜欢的那个爱妾。没成想他派人去要了之后，这默读公子居然把美人也给他了，还说什么女人像衣服，兄弟像手足。我跟你是兄弟吗？那不对呀，要马你能给我，要女人你也能给我，那我可要的更多了。要什么呀？没错，投石问路是路也问了，真情相视是也考了。东胡王不满足这些蝇头小利了，一匹马一个女人算什么呀？我要的是你默读的地盘儿。这一下默读还不等他手下的群臣们张嘴呢，他就把大手一挥：该是你们一展英姿的时候了。这时候有的大臣就不明白了，先前那东胡王咄咄逼人，我们都苦苦相劝大王给他点颜色瞧瞧，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，那都是大王您放纵的结果呀。面对着这些疑问，默读就是笑了笑，什么都没回答。不出几天，默读的大军突然间就出现在了东胡军的面前。东胡王哪里料到这胆小如鼠的默读竟然敢来跟他打仗啊，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默读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没错呀，

关云长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41集。 陈廷敬不答话，指望着许达。许达的脸刷得红了，说： 哎，我怎么就没想过要算算呢？ 其他的义将们的工钱还要高些，画铜匠过去每画铜100斤，工钱180文，减掉60文，他一年还有144两银子的工钱，仍比三品的官员要多呀。 陈大人办事如此精明，卑职真是佩服，惭愧惭愧呀。 不不不，这不能怪你，你到任之后正忙着改铸新钱，皇上就派我来了，你呀是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干呀。许大人不必过谦，降低义将工钱，每年可减少开支11700多两银子。许大人，我想看看义将们领取工钱的名册。 哎，这保全局只有每项工钱成立，并无义将领工钱的花名册呀。 这就怪了，那如何发放工钱呢？ 哦，工钱呀都是由炉头向中按成立到保全局领取，然后由他一手发放。 这个向中可真是个人物啊。许大人，今日我们算的这笔账在外头暂时不要输。 哎， 尤其是减少义将工钱，弄不好会出乱子的。 知道了。 许达点头应着，退下去歇息了。夜里，苏如斋背了2个钱袋去向中家里孝敬。向中只顾抽着水烟袋，瞟了眼街案上的钱袋，脸上并没有半丝的笑意，只道： 好好干，大家都会发财。 哎，是是是，小的全听相爷您的。 嘴巴一定要紧，管好下面的伙计。 哎，小的知道。小的听说陈大人不好对付啊。 哼，老子在保全局侍候过多少遣法官员啊，我自己都数不清了，没有一个不被我玩转的。他陈廷敬又怎么了啊？老子就不相信玩不过他。 这时家人进来耳语了几句，向中连忙站了起来，打发走了苏如斋。家人领着苏如斋从课堂里出来，说： 哎，苏老板，大门不方便，您啊后门走吧。 苏如斋哪敢多说，跟着家人往后门去。向中匆忙往大门跑去，迎进来的竟是柯尔坤。向中慌忙请安道： 哎呀哎呀，柯大人深夜造访，小的哪里受得起呀。 进去说话。 进了课堂，柯尔坤坐下，向中垂手站着。柯尔坤道： 坐吧。 哎呀， 小的不敢。 你相爷哪有不敢的。 哎呦，柯大人就折煞小的了。